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㗎。 政治好深㗎喎、啊、我哋唔識㗎、啊。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呢，最差嘅呢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呢？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呢最鍾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政治咖喱飯。 好啦，返嚟就終於入正題啦。咁大家就話喂講咗咁耐點解仲唔講慢慢周啊，咁我相信我哋啲聽眾係好鬼苦惑嘅，即係幸災樂禍。即係如果用環球時報嘅講法，呢個係美國對華為嘅一個最嚴重又心虛嘅政治迫害嚟㗎嘛。你哋咁鍾意聽呢個慢慢周點樣墮落，點樣呢、這個即係慢慢跌入去呢個美國嘅黑獄，同阿何志平一齊。咁你即係於心何忍呢，係咪呀？即係大家都係。 咁你又定個題目出嚟。 咪所以咪慢慢煲囉。 慢慢煲。 我哋之前係有啲前菜先囉。 係啦，咁就為咗令到大家即係唔好咁冷血啦，咁樣我哋都關心下呢個慢慢周。 做人就唔可以咁嘅。 咪係囉。所以呢 呢兩個好虛偽。 下鑊可能到你㗎啦。 美國司法部呢就喺第二輪嘅貿易談判前夕就做咗一場大龍鳳，真係大龍鳳啊今次。咁呢就兩個聯邦大陪審團就對慢慢周華為同埋華為下面註冊嘅 Skycom 同埋華為喺美國嘅子公司，好似叫華為 Device、 叫做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啊、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華為在美國相關嘅公司叫華為設備有限公司。 咁就一共 總共三間公司 23項嘅刑事起訴，即並宣布將向加拿大提出引渡慢慢周嘅請求。咁就相關嘅控罪包括咩呢，就其實好長嘅，其實但係歸納埋幾類嘅啫。第一，銀行欺詐，銀行詐欺詐就係嘅，佢就話冇同匯豐冇呢、這個， 唔係佢同匯豐講嗰個 Skycom 唔係佢嘅， 唔係佢嘅， 唔係佢嘅，係啦。 啊，而個 Skycom 因為同呢、這個即係賣一啲有美國零件嘅一啲嘅產品咧，就去咗呢個伊朗。 係啦，咁就合謀銀行欺詐、電信欺詐等等，全部都同一類嘢嚟㗎。 嗰、那個合謀咧，係講緊呢幾間公司合謀，同埋呢個 Skycom 係啦， 華為嘅喺美國嘅子公司同埋華為 係啦。 咁然後就係呢個嘅違反同埋合謀違反呢個國際緊急經濟狀態權力法，就即係制裁伊朗，嗰、那個嘅即係自己同伊朗暗地裏進行交易，合謀洗錢，即係洗咗錢之後咧，就將嗰啲即係伊朗俾佢嘅錢咧，就係、是、咧隱瞞嗰個嘅來源，咁、就合謀妨礙司法。 竊取商業機密、電信詐騙、 電信詐騙、竊取商業機密咧。今次嘅兩個聯邦大陪審團嘅起訴咧，一個就係嚟自華盛頓，一個嚟自西雅圖，好似 所以兩樣嘢嚟， 係兩單嘢嚟， 兩單嘢嚟。 西雅圖嗰單咧就一單陳年舊事嚟嘅，就係、是、呢個其中一個美國嘅電信商 T-Mobile 指控華為竊取佢一個嘅叫做測試手機屏幕嘅一個技術。咁我唔知點解佢要偷呢啲嘢嘅，其實 佢個名字就叫 Tappy 機械人裝置喺 T-Mobile 裏面嘅測試。 咁啊 ，Tappy 就係我哋去，其實唔係咩咁勁啦，大家知道。我哋去而家家私都見到，佢會不斷有部機喺度開櫃桶，話、俾你聽呢個櫃桶咧就可以開10000次都唔爛嘅咁。咁啊 ，Tappy 就係咩咧？就係、是、個觸控嘅屏幕，咁就喺度不斷模擬咧，即、就、係、是、人手去觸控個屏幕，咁然後就記錄嗰啲數據嘅。其實 唔係佢點解可以控罪到咧？就是、因為咧佢 認咗罪㗎。 成功竊取機密嘅員工咧，發獎金， 係啦，即係受， 唔係嗱呢件事， 即係做特務咧有 reward， 佢就 咁呢個可能喺國產 商業， 佢就翻兜嘅。依單嘢因為已經過去咧， 係 民事訴訟賠咗錢， 賠咗錢嘅啦已經。 咁但係咧，佢而家就用另外用翻同一件事，但係就告佢咧就另一個條罪， 就 criminal 嘅， 就叫做即係即係偷竊呢個咁嘅所謂嘅科技嘅秘密啦。 嗱，所以你問我胡錫進嘅講法，《環球時報》講係咪有政治迫害嘅成分呢？咁樣，咁就當然啦，我哋要持平啦。坦白講，我哋成就不嬲都好持平。如果你冇做過，就迫害唔到你嘅，係咪先？ 好持平咧， 即係你如果差佬，就算 你反應咁慢嘅？ 我用五個鐘去放蛇都好，我哋都係有個俾個 benefit of doubt 呢個警察嘅，都冇直接指控呢啲警察係為咗私人嘅不恰當嘅性慾望而去進行呢個五次每次長達四個鐘嘅參與揸波 game 嘅放蛇。 唔係，我再重申一次咧，即係你睇華為呢單 case 咧，老共咧嘅反應，其實係同之前咧中興咧係誇張咗好多嘅。甚至乎是演變成一件外交事件咁處理呢，咁我就好肯定啦，華為同埋孟晚舟呢都係一定係有涉及到呢啲咁樣嘅間諜嘅活動。Otherwise, 老共係以前呢可以甩得到身，唔關自己事。 以往 冇理由當自己係國家政策嚟偷人嘢。 以往美國試過喺 CIA 裏面發覺最高層嘅人一個叫金毛台，係中共嘅特務。 記得呢個名字？ 係啊，金毛台最後尾獄中自殺，見完一個華人嘅傳媒喺當地嘅華文傳媒嘅老細之後自殺，用膠袋自己窒息自己自殺。咁當時有人問呢個外長李兆星好似，佢話呢個人係邊個嚟？我哋唔識佢，係完全撇清嘅。 啱， 嗱呢個真特務嚟嘅，呢啲係 正路一定係咁嘅， 一定係咁嘅， 冇理由自己變成國家政策。 就再唔係就你個牙裏邊就有一粒山埃。 隨時俾你叫你咬咗佢， 自己咬咗佢搞掂。 但係你今次佢都有類近你頭先所講嘅，即係波蘭嗰個囉，嗰個總經理咪即刻 嗰個撇清咗啦， 因為嗰個係就係講特務嘛。 仲有 講特務咪就係好似所講 嘅，仲有喺比利時引導翻去嗰個都撇清咗㗎啦。喺比利時引導翻去美國就咁嗰個係啊。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就冇衝突嘅，即係一佢係真係做過啲咁嘅嘢。證據確鑿做咗， 但 T-Mobile 都係真嘅，認咗㗎喇， 係真係要圍剿你中國，特別係針對 兩樣都 係 真嘅， 兩樣都係真嘅。因為點解你睇華為呢一樣嘢， 不過我覺得第三樣都係真嘅，加你一句先 啊， 佢亦都係作為喺成個貿易談判裏面嘅籌碼嚟嘅。 第二輪開波啦嘛， 佢幾時需要掟呢樣嘢出嚟呢？其實個時間啊，老共唔係錯得曬嘅，有時我哋都唔好太過偏激啊。 但老共錯啊，錯在咩呢？佢有老劫人質，不過佢老劫到加拿大嘅人質， 跟住明明唔係死刑嘅判人死刑。 咁但係問題就咁、是、佢攞呢個人喺美國佬面前，你鋸啊，我鋸佢㗎啦，我鋸佢㗎啦，你唔讓步，美國佬話你咪鋸， 我鋸，關我咩事？嗰、那個唔係 關我咩事？ 唔係我美國人嚟㗎嘛，嗰、那個。 咁所以咧，佢又某個程度上就係中共咧，戇居就係用錯曬策略。用錯曬方法，你捉加拿大， 我覺得佢有少少弱石亂投。 而家似啊，而家我覺得共產黨咧， 佢好 desperate 啊 ，desperate 啊， 佢 desperate 到咧，今次咧，你喂使唔使咁誇張啊？即係老實講， 壓曬落去噶咯。 有好多人嘅講法就話，其實最後都可能係罰曬錢嘅啫。不過問題就係你魚皮。 唔 係，即係你嗰間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佛拉斯， 係嘛？ 今次係要滅華為。 你睇佢控罪就唔似。 哦，咁啊，滅華為另外一個問題啦，喺 咩華為你個唔係依個，所以咧我嗱冇衝突㗎，佢係真係犯咗事。第二就係話咧，今次美國佬係真係要滅你華為，亦都係因為依個科技戰。科技戰上面，因為你個5G， 你超前於我。 係啊，你挑戰咗我一個。 我舉例好簡單啫，冇一帶一路，何志平唔使喺監獄中牢。好簡單啫嘛， 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啫，冇 job 做啦。如果 唔係啊，如果唔係中共蠢到啊， 即係挑戰人哋啊嘛， 喺高調地去宣布用一帶一路嚟取代美國喺非洲嘅影響力， 冇事嘅。 呢、 這 個華信能源咁多年前喺讚比亞，咪喺呢個嘅乍得做呢啲咁嘅嘢，喺南蘇丹，大佬係我哋啲無謂人先記得嘅啫。一般嘅市民邊度會知啊？ 喂，咁 邊度會關心啊？ 翻轉頭講咧，就係即係宏觀少少去分析嘅時候咧，如果唔係你諗住搞2025中國製造，唔係諗住喺 5G 嘅市場裏邊咧係超越美國佬，甚至乎喺一帶一路裏邊挑戰緊美國全球嘅政治地位或者經濟地位嘅話咧，其實美國佬未咁快醒覺嘅喎。 其實咧有一 前一兩年都唔係咁誇嘅喎。 索羅斯係講曬，而家依一班美國。嗰班嘅有錢嘅有權有勢嘅人嘅睇法係 共識 喺今次個世界經濟論壇裏面咧，簡單嚟講，索羅斯 name 咗習近平咧，係將佢成個上咗台之後，佢所做嘅就算頭先你所講嘅嘢，喂，我懷疑佢有聽我哋節目添啊，因為點解？真係佢成篇講嘅嘢，佢成篇講嘅嘢就喺我哋 抄我哋節目嘅，其實 喺我哋網台節目講過嘅論點嚟嘅。第一，第二，啲人冇仲要留意，索羅斯除咗 name 咗習近平之外咧，佢仲 name 咗另一個人，嗰、那個叫特朗普。點解 name 咧？佢除咗鬧習近平之外，話佢係自由世界嘅 最大威脅 啫。佢講緊特朗普咧，係咩話？話佢 你而家好似轉言逆切有嗰、那個嗰、那個嘅 改言逆切， 係啦，大家記得12月30日呢、這個特朗普就話同阿習近平咧就通咗一次好長嘅電話，好似佢成兩個鐘頭，好似大家傾密偈咁樣。然後跟住出嚟之後咧就話，我哋相信咧喺今次呢個嘅貿易個談判嗰度咧，我哋應該會有好好嘅進展。 我估下特朗普喺股市做嗰啲嘢， 當時股市就即刻升啦。 佢自己可能已經買。 嗰陣時我都話，咦， 偷步已經買咗， 唔通傾掂數？嗱，而家咧呢個阿索羅斯咧，我覺得佢喺世界經濟論壇咧高調地講呢句 name 呢兩個人咧，是背後一定有勢力，是要求他說不要讓他停，即是的意思 繼續玩， 要繼續要圍剿中國，不要甚至不要讓特朗普改 完逆 切偷雞、 高高舉起。 我覺得亦都是為什麼呢，中共到現在每一步都錯的原因，因為他對於今次美國是徹底改變1972年的體制呢，一開波的判斷就是錯。錯在什麼呢，他成日都有個諗法，覺得我只要搞定美國的總統就乜都搞得掂。 咁因為佢以為搞定， 因為佢覺得特朗普一個 corrupt 嘅人，包括佢女婿，包括佢接受普京嘅款待，包括俄國嘅黑客點樣幫佢選舉對付希拉里等等呢啲嘢，我諗中共都知嘅。佢就一路諗住咩呢，佢做樣嘅啫，佢 entertain 嗰啲嘅國會嗰啲嘅鷹派，共和黨裏面嘅鷹派。但係只要我掹住 Donald Trump。搞掂佢嘅話咧，佢因為佢嘅 personal interest 係會凌駕美國國家利益，咁所以咧就會中戰嘅呢個貿易戰。Donald Trump 都嘗試係嘅，我覺得你睇到佢嗰啲頭先你講嗰啲言論咧，佢係想擺平嘅， 係 佢有少少想喺今次嘅嚟緊嗰個90日之後咧，嗰、那個談判咧希望係 achieve something 嘅。 但係我覺得今次唔係淨係共和黨嘅共識啊，包括係民主黨裏邊。對強硬的，對中國強硬派。 我今天收到個 email， 包括現在的最有勢力令到 Donald Trump 跪低的 Nancy Pelosi 這班人。再加上我都說，我們一早說美國的這個政策的改變遠在 Donald Trump 上台已經形成的了。其實你現在最有影響力的有兩個人，一個就是副總統彭斯，是最鷹派，你看他在那個五國大廈的演講、基本上直情是一個新冷戰的一個 opening speech、第二個就是白宮裏面的國務院亞太事務的一個 advisor， 一個資深的主任，就是叫做以前住過香港的、亦都長住在北京路透社的一個記者出身，叫做 Matt Rodinger， 博明、中文叫做博明，你上網查一下你就知道。 但我今天收到 這個是很挑戰共產黨，因為他在北京是工作了七年的這條友位，現在主宰中美談判的其中一個，即是上次擺了整堆鷹派在他坐在那裡，Donald Trump 在好像是 G20 見這個習近平那次、大佬這些人其實後面，所以我說中國對美國政治的看法可能看得 House of Cards 多，即是以為美國總統是可以隻手遮天。 不是、你這個是 House of Cards， 他看到第二集， 他看到第二集， 第 四季沒看，我你要看第四季，第四季的時候 可能未回來未有老翻出 exactly 呢是講到呢就當時呢這個 Frank Underwood 呢就忽然間發覺，喂，原來美國總統不是最高權力那個喎。 當然不是啦。 所以呢他就。 美國是一個多元政治體制來的，其實是。 他就跟他老婆夾埋，不如這樣啦，你在這裡做總統，我就出去跟那班的權貴，我要成為權貴那班人的 leader。什麼叫權貴呢？譬如好像索羅斯這些權貴。 軍火集團啦，石油集團啦。 這些咯，這些是權貴。 共和黨裡面的黨鞭啦。民主黨裏面的黨鞭、議長，這些就是權貴、第三把交椅來的 Nancy Pelosi 這個相當反共。 後來、Underwood 死就被那權貴整死他嘛。 喂，他原因就是因為他的真人走去搞這個 政黨 名， 但他的劇集就說 Underwood 是被那權貴整死他嘛。 不是，這個彭斯那個演詞我相信他從來沒有想過個副總統是會這樣。我建議大家看一部戲叫做 Vice， 中文叫為富不仁，就是講 Dick Cheney，當時小布殊任內的副總統怎樣架空這個布殊，然後發動伊拉克戰爭，直接跟 CIA 的情報主管直接接頭。所以我就說，如果你每一次都想著行賄，即是奸有奸輸，我經常覺得即是你是用那些手法的，你就以為這個手法可以搞得定，但是當人家已經是 form 美國政府就很簡單的， 佢個機器一開動佢就行㗎啦其實。你問佢踩唔停㗎喎其實真係。 係踩唔停㗎。 你睇佢打伊拉克都係咁㗎喎。咁多年你諗下喺阿富汗伊拉克反恐戰就 只會泥足深陷。 當時 Dick Cheney 嘅決策係錯都好啦。呢、這個 Rumsfeld 又好加埋呢個你睇到英國呢個貝利亞全部上曬台嘅其實都係。係錯㗎啦已經係。但佢係返唔到轉頭嘅。即係話佢開動咗就算 Donald Trump 要踩停我想話唔起訴慢慢州。Donald Trump 絕對有100個動機去 stop 呢個 case, 但係唔到會 stop 㗎我覺得係。你睇到嘅而家係唔到。 但如果真係呢 華爾街日報一講 T-Mobile 嗰單嘢我就知道點解成個國務院 係 對付佢。 唯一嘅危險我覺得咁就係美國啲 politician 呢太需要 quick results。所以很多時呢就是因為你今次的談判呢其實涉及到即例如包括在知識產權裏面啊包括在美國的 John Venture, 你揀局外 John Venture, 跟住轉移技術嗰啲問題上面呢、因為你定90呢其實是難呢就呢啲咁具體細節嘅問題呢即係你話 reach 到個大原則咁我冇理由話。 但你問我共產黨 係有呢一個難度喺 個底線已經定咗㗎啦任何用錢搞掂嘅嘢佢都會搞掂。 咁梗係啦， 即係你物要我買多幾多美國貨，呢個喺外國通訊社已經講曬。 但結構 但係美國 冇錯， 而家嗰個要求我諗已經又再加咗碼啦，唔係淨係買美國貨啊！而家 喂，佢慢慢周 係啊！而家我覺得個矛頭而家係咩啊？你要搞掂習近平啊！ 唔係， 即係我自己覺得，當阿索羅斯咧將嗰個矛，即係話將成個世界嗰個所謂自由世界嘅最大敵人咧，最大威脅咧。是習近平的時候他是講緊我們的邏輯是什麼呢自從習近平上台你看看 ,2013 年上台之後、發生什麼事呢就發生就是說改元易帖就將韜光養晦改為敢於亮劍定立這個一帶一路這個 project, 跟著就提出2025 有幾大 工業 自信 超是啦、要超越美國諸如此類這些東西然後跟著709大找步在2015年發生。 喂這個抵死的你問我就算我是極端愛國人士都好我覺得應該更加應該要對到習近平下來。我想問一下千人計劃這個張守成自殺美國在已經是逃離中國的特工在美國接受訪問他說他15歲這個張守成已經是中共的間諜。好啦如果你習近平不是高調宣布有一個叫千人計劃而這個千人計劃就是要令到中國的科技在2025超越這個美國我想問一下我們三條友仔去打劫會不會在奪命撈鬆那裡響曬胎就說聽日我們準備去馬會啦然後聽日我們準備去泰國酒吧去參加這個揸波 game 啦會不會這樣講呢 即是打曬開口牌。 打曬開口牌啦這個是真的小學水平你問我千人計劃如是我再一次 warn 那些在聽緊我哋節目在美國做科學家嗰啲人你哋必死嘅其實。 喂 快快脆脆抌咗個中國嗰個嘅回鄉證乜 Q 都唔好再返去。 我話俾你聽。 係 FBI 已經釘住曬你哋㗎啦其實已經。 我覺得民進黨有一句金句雖然同呢樣嘢係有少少距離但係我覺得係金句嚟嘅。需要我哋即係警醒佢就話有啲嘢做就好啦。就唔好講， 咪即係台獨同獨台嘅問題咯。 有啲嘢咧，你講好啦，但你唔好做出嚟話我要統一，你噏下好啦。 胡錦濤年代嘅千人計劃 ，air 都唔聲都唔出聲。即係江澤民更加醒目，叫悶聲發大財。 嗯，係江澤民最好啊呢句， 因為佢就真係繼承咗阿鄧小平嘅精神啦，就係、是、呢個叫韜光養晦， 就 fit 下你啊嘛。 係啦， 而家習近平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跟住呃 Q 你入咗去 WTO 朱鎔基。是不是克林顿年代撑中共入 WTO, 不用再靠 MFM 给你捻住个要害。好啦跟住出完千人计划再整个 One Bell, One Road, 整个亚投行。 是啦 好啦跟住日本的那 你拉拢呢个上海论坛那架咁嘅中亚那架黑帮咁嘅各个成灰安咁嘅样嘅呢个领导人。跟住中非论坛。是不是30多个非洲元首喺度。聽你用普通話訓話 個就好像艾森那樣嘛我覺得 是啊個個好像車路士前中場艾森那樣艾森好像容祖兒不過 你說的啫 不是啊好像是那些娛樂新聞講的、 okay、 好啦跟住何志平咪賴嘢囉你靜雞雞何志平在非洲為國家做咁多嘢係咪如果你唔係響曬胎係要取代美國在非洲嘅利益你點會逐個逐個間諜逐個逐個呢啲咁嘅人是做呢啲踩界嘅嘢全部俾人釘 所以 跟住到2025厲害了我的國 你問我當初清華聯學者聯書聯即係寫公開信係有原因嘅。如果你唔係不斷鼓吹呢種嘅民族主義嚟去自嗨，嗱你如果真係打得低人，我覺得你好嘢喎，好似日本仔咁樣，佢發動珍珠港戰爭會唔會響曬胎啊？ 嗯， 南進政策攻打呢個新加坡會唔會響曬胎啊？攻打香港， 嗯， 係唔會嘅喎，做咗先嘅人哋係，所以我就話。如果冇呢、這個係絕對係習近平上任之後所出現嘅問題嚟嘅，呢個係 嗱，所以我話啦，而家咧就由索羅斯開咗呢條呢、這個牌啦。嗱 ，even 特朗普冇開呢個牌噶嘛？過去特朗普一直係強調我同阿習近平係好朋友啊，我好珍視呢個關係啊。而家索羅斯其實喺佢嘅 speech 裡面提出兩個人，佢唔單止 佢彎埋啊， 佢彎埋 Donald Trump， 你冇收水啊！ 啊！佢汪埋 Donald Trump， 系啊， 唔好買空啊， 系啊，唔好沽空啊，唔好收水啊你。 嗱呢一個牌一開咗，習近平呢個牌一開咗嘅時候，佢係講緊一個咩信息呢？同中國共產黨講緊咩信息呢？ 嗯， 就話佢都睇到，就話你中共咧過去咧呢一、這個胡錦濤冇問題，江澤民冇問題，但係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好大問題啦。 嗯， 嗱其實。佢係講緊呢件事喎，即係話同中共講嘅一件一個 message 就話，你搞掂呢個習近平。 記一記，索羅斯咧過去嘅日子裏面咧係冇噏過江澤民，甚至乎鄧小平 或者胡錦濤 friend 嚟嘅話， 好少。 嗯， 即係就算有我都冇印象，因為嗱，索羅斯就呢啲世界經濟論壇，其實佢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公開講話㗎。因為佢成立咗個咩叫 Open Society。 Open Society 基金啊嘛。 佢讀呢一個嘅哲學㗎嘛。 佢係靠 Popper 嘅擁趸嚟㗎嘛 ，Popper 嘅擁趸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你睇佢 speech 裏面咧，其實好多都係靠 Popper 佢啲哲學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呢本書裏面所講嗰啲嘢，包括佢提到個1984啊社會信用制度， 所以 我哋講過曬 所以佢一 name 咧，即係老共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係俾咗好大嘅壓力咧，即係成個美國嘅主流社會。 嗯。 喂，好簡單，你好簡單，就算你話共和黨裏面 Bible Bell 嗰啲人，你新疆集中營一出，你死梗嘅，真係嘅， 冇得講。 你話嗰啲人係想賺錢，石油企業又好乜都好，但你一去到呢個猶太人最大嘅一個 traumatic experience 嘅話咧，你就必死嘅，其實係。 嗯。 所以我話自招嘅真係，唔單止耀武揚威、南海軍事化、填海九段線提出。喂，大佬，成個東北亞嘅石油係要靠經過南海嘅，其實。 嗯。 咁你日本仔南韓點企啊？一定係要企喺美國佬嗰邊。 嗯。 新加坡點企啊？新加坡就負責幫美國佬團結東盟對付中共，其中一個打手叫做越南。而家越南就係美國最大嘅打手。 嗯。 喺成個東南亞裏面。 嗯。 咁所以我就話你而家點樣收貨？呢、這個唔係淨係貿易戰咁簡單喎。你而家開咗個局出嚟，你係要挑戰美國。 嗯。 喺世界秩序嘅權威嘛？我唔知邊條嗰啲咁嘅彈頭教授啊，叫做 China Solution， 你記唔記得呢個 term 啊？ 打 邊個彈頭教授啊？ 即係嗰陣時講到好行啊，係中國解決方案，為世界 中國模式， 唔係因為佢威過，就 威咩啊？零八年之後咯， 零八年嘛， 唔係即係李小加條契弟喺， 因為佢就係零八年金融海嘯， 記得咗李小加， 就係佢諗住佢救曬美國，救曬全世界啊嘛。所以佢而家先越搞越串啊嘛！ 佢咪話李小 加頭孤呢咪而家， 李小加咪幫阿習近平講咗咯，喺 World Economic Forum， 佢話零八年咪靠中共幫你哋買嘢拯救全世界經濟啊！而家你哋班友恩將仇報，我估呢個係習近平迪推佢寫嘅，其實 唔係呢個 都唔係應該咁講，呢個係成個老共咧去詮釋自己近年嚟嘅政治同經濟上面，特別喺國際上面嘅定位咧嘅一個套路嚟嘅。 嗱，佢有兩點嘅， 所以配合翻頭先啊，徐少華你一路數緊佢嗰啲咩制度自信啊，甚至乎中國夢嗰啲嘢，其實佢就係覺得零八金融海嘯之後， 時機到啦， 我哋 係 拯救咗你。 零八年兩樣嘢，除咗拯救咗全世界之外咧，即係話啊，我哋有一個好強嘅內需市場，你要入嚟嘅時候，你各個國家咧之所以經濟唔會直接下滑咧，就靠我哋內地市場啦、 嗯。 第二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是。我哋中國模式咪掂咯？ 掂啊！ 你睇到你全球唔掂，我哋嗰種嘅叫做咩啊？咩資本啊？全個資本主義，哇！嚇你睇下我哋金融市場幾穩健？ 你知唔知嗰本？ 佢真係 truly believe 佢哋嗰套嘢。 國民教育手冊咪就係咁嚟咯，薛鳳璇嗰本嘢，你記唔記得？搞到香港阿黃之峰上位咪就係嗰本嘢咯。 喂，佢都話啦，制度自信啊嘛， 嗯，制度自信， 佢真係相信而家呢一個權貴資本主義同埋一個獨裁嘅政權 係 能夠 好過民主， 呢個係一個 model 嚟㗎，係 啊， 所以我話習近平係真係，好似李鋭、毛澤東嘅秘書講小學雞就係咁啊，小學雞都唔緊要，睇多啲預場片，石堅永遠威到中間嘅啫嘛，係嘛？ 三分二都有時。 唔係㗎，通常都係 lift 到中間開始走下坡㗎喇，已經跟住最後尾就係黃師傅我錯啦咁仲要俾阿曹達華出嚟羞辱。 你頭先講嘅圍堵中國，最近又有一單嘢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呢 倒台 係呀，呢個就係一個 typical 嘅一呢個一帶一路模式而拖低嘅一個國家， 嗯， 俾一帶一路拖冧㗎，基本上佢俾佢債務拖冧咗嘅。 最先是馬來西亞，當時我在節目評論我說馬來西亞今次變天是跟美國有關，很多人說不關事，很多個馬來西亞的朋友告訴我不是美國在背後策動，我說如果不是一馬幣案，為什麼會在美國的司法部再重新去起訴呢？我 exactly 在當時的憲法法庭在馬來西亞已經被納吉搞定了，呆單了整件事，是合法的收錢，美國佬特登再撩出來，跟住選舉裏面整個國陣解體，馬哈蒂爾變成突然間同安華揸手，你諗下呢啲咁樣嘅改變，冇外國勢力嘅介入，大佬當日屈佢雞奸嗰個又係馬哈蒂爾，係咪先？馬哈蒂爾一上場， 不過好似話真係堅喎， 我當佢係堅啦，咁啊點啫？ 即係我哋冇所謂咧，但係你回教國家麻煩少少。 但係佢第一件事上場係咩？走去見李克強，係啊，話我唔希望中國成為新殖民主義，跟住 鳩口兜面講， 琴日正式宣布取消東海岸鐵路。 嗱，跟住呢個咩啊？孟加拉定咩？嗰個唔係我想講嗰個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就係另一個 case 啦。佢係一帶一路之下嘅受害者就係Broken， 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民變嘅事件發生呢？ 嗯， 你背後咪又係有推手？我自己覺得背後嘅推手咪又係美國？ 美國承認嗰個國會議長。 如果唔係，點會有呢啲事發生？ 喂，你睇翻美國 CIA 嗰啲機密檔案。是六七十年代 顛 覆，大部分嗰啲政變啊、顛覆啊，嗰啲全部佢都有份，包括我最近睇嗰套叫《The Vietnam War》， 越南農落政府呢個吳庭炎倒台， 吳庭炎俾人後尾俾人刺殺埋，當然嗰下就去得過分咗啦，但其實美國佬背後係撐噶軍事政變， 斯安諾倒台真 係。你諗下近年嚟其實都唔少啲例子嘅，陳水扁你覺得俾人哋咁樣喐，同美國佬冇關；朴槿惠你覺得冇關？而學你話齋，而家納吉冇關。 嗱，而家咧，我自己覺得 全部嗰啲所謂民主 派咧，你睇到啦，嗰個咁嘅年青人，即係咩不見經傳嗰個年青人， 係國會議長啊， 國會議長，突然間出嚟，又跟住就即刻美國就承認呢個新嘅政府。 嗯， 依啲我咪覺得背後嗱，你出嚟，我即刻帶頭承認你呢個政府。 咁，我覺得都同華為有關嘅，中興啊， 中興華為都有關，因為咧點解咧？呢、這個委內瑞拉咧嘅祖國卡，原來就係由中興嘅晶片 收集市民嘅大數據，作呢個數碼監控，同阿索羅斯講嗰啲一模一樣。 即係身份證啊嘛，你意思係國民 祖國 身份證？ 啊，呢個全球輸出嘅呢、這個 啊，因為唔係中國模式咯，呢個 數碼監控啊，全球輸出 嘅。換嗰個新嘅身份證會唔會又係？ 點解唔會？ 你做噶？ 你仲問呢個問題？ 你點解唔會？ 你仲問呢個問題？ 你仲問呢個問題？如果個技術係全球輸出，點解唔輸出嚟香港？你問我， 我哋成第一個鏡頭成功喎。 啲懵仔已經換緊啦，已經 係呢個咪就係索羅斯所講，佢個 speech 裡面就係話中國嗰個嘅對自由世界嘅損害咧，就係、是、佢 exactly 講咗個例子。 佢講信用社會信用制度數碼監控嘛。 不過唔係索羅斯，其實喺舊年個世界經濟論壇咧，已經係批評 Google 噶啦。 嗯， 佢係。是咁喐嗰啲即係科技嘅巨擘，就話咧，其實佢哋咧開始咁樣嘅壟斷咧，係影響到世界嘅 open society 係。 嗯， 佢嗰陣時候已經係咁講嘅，不過而家今次咧就轉埋嚟喐埋，即係除咗喐自己有之外，就喐埋老公，就話因為呢啲例如我哋而家喂老實講，我點可以唔用 Google 先得㗎？ 喂，好簡單，你今日有冇睇新聞啊？河北省人民法院啊出咗一個 apps， 嗰個 apps 叫老賴地圖。你只要喺個 Apps 嗰度，你就揾到你身邊嗰啲人，邊一個係賴帳嘅。跟住佢叫你，佢叫你， 我冇事喎。 佢叫你幫法院去圍剿佢，同埋舉報佢。喂，大佬呢個咩社會嚟㗎？呢個大佬我爭人錢， 關你咩事咧？ 第一關其他人咩事？跟住 而家佢 p 曬出嚟，仲要叫其他人去舉報你喎。 老實講， 唔係啊，佢嘅意思係咩？舉報你咩咧？嗱，講清楚。佢咁啊就嗱，你就爭人錢。你係舉報佢，如果你知道佢有咩資產， 啊，其實佢原來係有資產可以還錢嘅，不過佢唔還啫。 可以 confiscate 佢。 就叫佢咧，就要公開同埋向有關當局舉報。 舉報係啦，同埋圍剿佢。 咁即係呢個 apps 咧，呢、這個咁嘅所謂嘅老奶地圖咧，其實就係一種嘅咩嘅咧，就係動用民間嘅資源嚟去做一個嘅。 其實我調翻轉，我諗下可唔可以做個老宅地圖咧？ 點咧？宅咩？宅咩？ 就係將所有你搞大數據噶嘛？唔係。將香港邊個人在網上發表過支持習近平在新疆所做的事的撲街，將它變成在一個地圖裏面，我走下按下這個老宅地圖，隔離原來在翠華茶餐廳有個撲街是支持習近平的，這 樣行不行？這個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就是支持習近平，我們應該要褒揚， 應該鼓勵他，鼓勵他發表。 我現在擔心緊，我們例如我們要 check 信貸呢，本來我哋要俾幾嚿水啊！ 係啊，嗰、那個所謂 銀聯信貸啊嘛，財商聯，我唔知係咪銀聯啦嚇。 啊，唔係，好似好容易外泄嘅喎，你有冇睇明報嗰單嘢？ 其實容易嘅，因為點解咧？我有你住址，我嚟嗰度屋企啦。咁跟住一日，我喺呢度抄埋你嘅身份證咧，加埋你 就可以 check 到嘅啦。 手提電話咧，基本上我知道你名啦， 阿林鄭咯。 所有嘅 credit record 佢係知嘅，即係你問呢間銀行借咗幾多錢，你而家還咗幾多錢咧？我哋全部有曬 report 噶嘛？ 呢個其實應該係而家嗰啲金融機構係大家即係銀行咧係互通， 大家互通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之前係濫發債啊嘛。 嗱，呢個可以理解啦。嗱，你講真，銀行系統互通係可以理解啦。但係你而家呢個老奶地圖最大鑊係咩啊？將佢通到去民間社會嗰度啊，呢個最大鑊喎。 大鑊㗎。 嗱，你同樣個邏輯，而家佢嘅意思，我係為咗咩？我係做好事，我哋係建立呢個社會嘅一種嘅信用系統咁樣。你呢個邏輯可以一路推演落去㗎，除咗係爭錢唔還之外， 佢一定開始咧，佢一定係 一路推演落去㗎，可以 所謂 public enemy 啊，將你 label 成為 public enemy， 係啦，公共敵人，公眾敵人。然後咧就發動啲人圍剿你，亂過馬路啊，借錢唔還啊，喺飛機上面屙屎啊，係嘛？其實 飛機屙得屎，如果你話廁所要， 唔係，如果你話香港人支持好簡單嘅啫，邊個大媽有不恰當行為喺香港整個叫做大媽地圖？如果喺大陸推出，然後香港人用嘅話咧，點會香港人一定會支持㗎？哇！邊個大媽喺度打呢個護士？邊個大媽抱住個細路喺商場屙屎？或者喺飛機裏面打空姐喎咁樣，咁你實會支持㗎，佢而家都係搞緊。 唔係啊，我初時聽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唔係涉及咁多範疇啊，例如你打尖啊，即係嗰啲坐火車嗰啲本來係買三等就走去霸咗人嚟一等啊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如果你有呢啲咁樣嘅所謂類似 criminal record 嘅嘢，喂咁又係喎，我哋嘅社會都有啲咁嘅規則嘅，但你聽下咧就唔對路。 喂，佢一個文明嘅社會。總有一啲人做一啲違規或者違反我哋嘅道德共識嘅嘢，但 係 記住嗰個唔係犯法，嗰個唔係犯法，你唔應該由國家權力去對付佢嘅， 亦都唔關。 譬如好簡單，就算有條友坐住嗰個嘅關愛座，佢唔讓位都好，咁唔通政府就影咗佢相， 以後唔俾佢搭飛機， 然後就係叫做呢啲老奶地圖，就係叫做賴死唔肯讓座咁樣啊？ 或者跟住影曬相就去喺公審， 就算你話公審，我覺得都唔啱嘅。其實 我唔同意公審， 我都唔同意， 不嬲都唔同意。 嗰啲人影啲細路，影啲後生仔，話佢哋唔讓座，真係公審我。 我不嬲唔同意， 我覺得無聊。 因為成個文明嘅進步係建基於人自己嘅價值觀嘅進步啊嘛，佢係個人嘅行為約束自己啊嘛。唔係話因為我驚，好似而家熒光幕嗰個老奶地圖，我就話要還債啦。喂，大佬有好多人因為。是破產，因為經營生意失敗，各種原因是借了錢還不到的。咁你而家就 label 佢成為一條撲街，係咪先？咁你其他共產黨嗰啲官員嗰啲撲街咧，咁我咪應該整個共產黨官員撲街地圖出嚟？ 即係嗰啲 credit record 咁就太密麻麻啦。 嗰啲 credit record 一去到北京個 S 爆曬， 密麻麻。 即係呢啲信貸記錄係要保留嘅，因為點解咧？例如話你問我借錢，咁我都要睇下你過去嘅記錄。 你咪由個金融機構自己 冇錯啦，你唔應該 唔係發動啲人真係舉報佢啊嘛，大佬。 同埋唔應該變成 格有咩分別啊？ 變成一個道德譴責啊嘛。同埋呢個喂，嗰搜證嘅工作，例如你借咗我錢，我而家追你還，你又話破產啦。喂，咁我就自己揾即係人去 check。喂，咁徐少華仲有冇啲即係 hidden 嘅 asset 喺海外又好？喂，嗰啲又要俾錢嘅工作嚟喎，本來。professional 工作嚟㗎嘛，即係做搜證㗎嘛。 嗱，呢個用群眾對付群眾，呢個就係文革嘅精神。 咁咪違反曬所有。 鄧小平當年復出之後就話唔再搞政治運動，其實係原因就係咩呢？就係唔想再用人民去對付人民。 咪所以你 要講法治㗎嘛，你記 而家咪睇到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就係咁嘅意思。 你咪睇到呢個習近平呢、這個，我哋又係講 control freak 去到一個幾咁變態嘅程度。即係佢係一種嘅操控，於是呢如意咩如意傳又唔播得啦，而家 延禧攻略， 延禧攻略又唔播得啦，有一排呢又要避一避啦，呢啲咁嘅真係主子話呢啲呢荼毒社會啦。 喂，最好笑咩，國家足球隊嗰啲球員就已經死㗎啦，鄭智呀嗰啲呢個仲要隻手紋咗身嗰啲要打格呀、啊、大佬 咁大喎， 紋身唔出得街都係著潮袖 Hip Hop 耳環 啊！陳冠希係大鑊啊，真係呢個中國有 hip hop 就已經 ban 咗啦 ，ban 咗啦。 跟住 hip hop 嗰啲打扮又唔得啦，因為 hip hop 打扮不嚟耳環同埋紋身，同埋嗰啲粗金鏈。 之前咧電換又唔得啦。 喂，紋身 紋身唔得，而家最好笑啊！耳環打格啊要。 唔係我僆仔嘅年代咧，就會 associate 咧紋身咧黑社會。 而家唔係啦， 而家已經係講潮嘅啫嘛。你睇碧咸嘅身， 咪係咯。 我嫌佢誇張個頭啫，就係唔好睇。 而家咧呢個 control freak 咧。就一步一步嚟，延興攻略唔得啦。之前咧，我哋就話電換唔得啦。再之前連笑話唔講得啦。啊，你睇到啊，所以點解索羅斯話？ 所以點解香港講多一句？點解香港今年咁多賀歲片咧？ 啊，因為 班友揾唔到食啊嘛。 揾到食啦，上面 係啊， 因為上面已經停曬嘅 project， 所以嚟曬香港。 係啊，翻翻嚟咯， 四套賀歲片啊，今年。 最弊咧就係咩咧？呢一個嘅黃祖藍嗰套戲咧，竟然係獲得資助㗎，獲得政府嗰個唔知咩資電影基金 呢個咪利益交換咯？話俾你聽，啲人睇唔清黃祖藍院咪點會做啊？陳茂波嗰個 Facebook 直播嘅主持啊，因為收咗電影基金嘅錢。 嗯， 你問我就正啊正。 我都唔明佢老佢套戲做咩會可以獲得資助啫？佢嗰套 一個咁樣嘅商業電影 係啊， 係咪唔係不外乎又係講溝女呀呢啲咁嘅嘢。 係呀呢啲賀歲片點解會獲得資助啫。 如果係咁點解唔資助阿彭浩翔嗰套恭喜八婆呢你問我。 啊、 真係㗎喎你憑咩標準呢你憑咩標準呢點解唔係古天樂嗰套啊 嗯。 點解黃祖藍啫你咪知道囉其實。而家咪揭咗底牌俾你囉。呢啲咪就係利益交換囉。係、 嗯、 咪叫小馬大幫忙囉。就係、是、幫阿陳茂波去 create 佢一個親民嘅形象囉。呢啲戲一定要抵制你問我。 喂，講翻呢個慢慢週先，佢有 M Run 因為咧今日講咗慢慢週嘛，又扯咗嗱慢慢週咧，你一睇到最新嘅發展咧，我自己嘅個判斷咧就係咩咧，係唔會停嘅，連 Donald Trump 都冇辦法令佢停啦。即係嘅意思係咩啊？ 咁啊，從來都冇 圍堵中共，或者甚至係而家劍指習近平咧，呢、這、一個咁嘅形勢咧，已經係成咗形。Donald Trump 起初可能只不過好似係扮嘢。但係呢而家呢 我諗佢收唔到掣呀 而家收唔到掣 夾住上㗎嘛 床板 夾乜乜呀係啦 係呀 夾住上嘛 你好簡單好簡單成個圍堵一帶一路點會係 Donald Trump 落 order 你問我嗰、那個一定係國務院控制嘅嘢 國務院做曬分析同埋研究 做曬分析研究最後劈喺你面前你敢唔敢唔喐呀好啦話都俾你聽喂而家咁我哋咁多呢啲咁嘅間諜商業間諜喺度咁多個科研單位有中共嘅間諜喺度，係咪？千人計劃擺咗喺邊度邊度？我想問下香港，插多一句，卡羅林醫學院瑞典卡羅林醫學院嚟香港，梁振英咪揾咗劉明偉傍水嘅， 嗯， 跟住安插咗自己嘅仔入去嘅， 嗯， 抽一抽先啦，係咪？嗱一舐一舐先啦，舐咗啦。卡羅林醫學院點會嚟香港啫？ 嗯， 如果唔係因為中國2025其中一個重點發展係醫療科技， 嗯， 即係話佢其實。楊偉雄啊，喺中美貿易戰之前講咗噶啦，其實會撮合香港、深圳同瑞典嘅合作， 嗯、 即係話根本就係一個大陸嘅 project， 係一個大陸 project， 即係話嗰啲培育嗰啲器官移植嗰啲心臟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幹細胞研究呢啲，彎緊，你問我， 嗯， 卡羅 喺而家最新嘅形勢之下， 彎緊，全個香港嘅醫療界。老人家感冒唔理，急症室爆棚唔理，走去搞咩啊？港大走去搞深圳港大医院。 嗯， 梁锦松而家做紧咩啊？唔见咗人，同埋谭志源做咩？翻大陆投资医疗集团搞综合医院。 嗯， 你问我全部唔系响应国家政策，你咪有得伊利沙伯啲医院扑街咯？其实就系、是。 嗯， 你问我呢、這个就系你最兴嘅原因嚟嘅。好啦，你问我心凉，点解今日讲慢慢周咁心凉呢其实我同佢冇私怨，但系美国佬咁样嚟覆桌咧。 香港是大飄鑊的，告訴你， 我們頂曬， 因為你響應那個國家政策太柒啊，跟車太貼啊，你那些錢抌落鹹水海得了，我告訴你，香港去年施政報告講那些創科投資，將那些用了多少錢，找了什麼人過來，我估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這個貿易戰根本就不是只是針對華為，如果是在那個領域，你看到他之前周那個是航天科技，一個加拿大商人協助兩個解放軍黑客走去拿那些航天科技 的機密資料，一個是醫療科技，一個就是 5G 的通訊科技，是這三個領域而已，是不是？航天科技沒理由做火箭，中國那麼落後，有好像還是1960年的水平，我想好像還未去到美國登月是幾年啊？ 1973。 咁你而家唯一就係咩咧？一係就係 aviation 就係嗰啲嘅引擎啊、動力啊嗰啲啦。中國嘅戰鬥機嘅問題就係因為個心臟病，個動力唔得，個引擎唔得。好啦，跟住到醫療科技，香港就係被分配去做呢份。所以你話香港嘅醫生點會佢有興趣？佢秒秒鐘好似少林足球啊，大師兄講幾百萬上落啦，盧寵茂。真係㗎，佢點會理得你培養幾多少醫生出嚟去睇我哋嘅屋企人啊，我哋交幾十年歲。所以我話呢個絕對係一個政策傾斜利益分配，唔係食花生咁簡單嘅。唔好話淨係獨立關稅區嘅問題。你而家為咗配合中國2025呢個政策啊，成個融入大灣區，包括東大嶼山填海，都係成個計劃嘅一部分。所以話林鄭衰格係咁。你更改退休年齡去到65唔緊要，你將成個政策原原本本攞出嚟討論，討論完徹底透徹之後，諮詢完之後，你先至去喐綜援，你應該調翻轉啊嘛，而唔係靜靜涉喺一個幾百頁嘅預算案裏面喐 Q 咗之後，一個咁大嘅政策係涉喺一個咁嘅預算案裏面喐完之後仲串 Q 你，你冇睇過咩笨柒係嘛？所以我就話你睇下，包括對醫療科技。點解成個重點發展去咗搞呢啲醫療科技？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藥業製造嘅基地，亦都唔係呢啲幹細胞研究嘅基地，係咪？香港嘅醫療服務最重要係嗰個 National Health Model， 係繼承自英國嘅國民保險保健計劃。成樣嘢你而家唔要打爛佢，你知唔知幾恐怖？我喺伊麗莎白，我爸瞓嗰張病床係我阿嫲瞓嗰陣時嗰啲病床嚟嘅，要掹條鐵出嚟手搞嘅。我唔知道。仲有冇其他醫院係用緊呢啲病床？ 應該係電動 的。而家全部都撳掣㗎啦。我想問下，點解伊麗莎白仲用緊1963年落成嗰陣時用緊啲病床？你諗下幾恐怖？然後你超英趕美協助呢個中國，所以呢個唔係話幸災樂禍，想自己國家死咁簡單。呢個直接係侵害緊香港人嘅利益。好多人以為就係因為你反共反到上腦，但係個實際嘅問題根本就係而家已經去到侵害香港人嘅利益，大家唔出聲。醫療專業唔出聲，黃任康講咗啦，傷情證一嚟到即刻入去洗腎，單程證啊，邊個敢出聲啊？醫管局唔敢講，問責官員唔敢講。好啦，到而家 5G， 我想問一下啦，唔係淨係慢慢周圍俾人周，香港有邊個通訊管理局有冇 call 嗰啲電信商上嚟去做檢測？敢唔敢出聲？一句都唔敢講。胡定旭今日上商台講，要輸入英聯邦醫生。解決燃眉之急，呢個係最快方法。政府官員敢唔敢回應一句？點解唔敢？因為你承認英聯邦，唔承認大陸醫生嗰陣時候，政治不正確，共產黨係唔會準你咁做。你問而家陳肇始啊，最快啦，真係加拿大、澳洲、英國醫生即刻過嚟執業，即刻入去，大家同一個系統出嚟，有咩問題？係嗎？好多香港廣大醫學院嘅去。進修專科根本就喺英國或者蘇格蘭嘅醫院嗰度進修嘅，冇問題嘅噃，會唔會做啊？你覺得絕對唔會做，所以華為呢單嘢係冇人喺個 local 嘅 angle 嗰度去討論呢樣嘢，已經試緊嘅地鐵。如果美國佬所講嘅係假嘅，你應該高調反駁。我哋香港通訊管理局研究過，係不存在呢啲咁樣喺個 多啊， 喺個 station 裏邊有 back door 呢樣嘢。是可以截取通訊這樣東西。那如果你沒有，你研究了之後沒有，你就大聲孖叉美國佬支持這個胡錫進和環球時報，就是美國政治迫害這個華為咯。是不是完全不提不理。所以我說這個慢慢走這件事呢，就算罰錢又好什麼都好呢， 其實同中美貿易戰係兩件事嚟嘅，其實。 但係而家就一件事㗎。 我知佢係因為談判籌碼等等呢啲嘢。 籌碼咁。 但係美國喺外交、軍事、對台政策、對港政策各方面全面同中共對著幹，呢個就係國策。 嗯，同意呢、這個。 佢放唔放慢慢走，其實根本唔重要，我覺得。佢玩殘你咪算咯。跟住所有加拿大準備㗎啦，我覺得澳洲、英國、紐西蘭。 全部斷曬嗰啲 contract， 全部喂唔 知由依度斷落去啦，講埋落去咧就係咩咧？你一睇到索羅斯開咗呢個習近平嘅牌啦，即係嘅意思，我想講個含義係咩咧？佢而家話你中共過去都冇問題，自動你習近平 係習近平嘅問題， 係問題。咁而家咧嗰個咩四中全會啊，開極都開唔到啊。OK， 即係話應該係時候開啦，都仲未定到日子。咁於是咧，而家有啲嘅講法就係、是、喂，裡面咧而家。權鬥得好緊要，或者甚至係習近平咧，都已經即係唔係好似昔日喺處喺高峰期嘅， 捉緊一盤更大嘅棋 啊！即係話，當如果呢個國際政治嘅舞台當中有人提出係你習近平問題嘅時候咧，你覺得中共黨內裡面咧，會唔會有聲音咧出嚟？而家開始有聲音出嚟，喂，你應該考慮咩咯？ 嗱，兩個方案，方案一其實。美國一個即係共和黨裏面好大影響力嘅一個曾經係老江年代嘅中共友人叫 David Sumbin， 佢就 project 咗幾個方案。一個方案習近平好似毛澤東大躍進失敗咁樣主動交權退居第二線，但係呢個方案我覺得係唔可行。習近平滿手鮮血喺黨內，清朝解放軍100個將領，由整黨整到由上至下自殺嘅官員，包括澳門中聯辦主任咁樣死法。佢點可以退居第二線咧？你問 死咯，就死梗㗎啦！ 佢都陪埋佢哋一齊死， 所以冇得退啊！係啊， 嗱，你問老毛， 佔埋師弟， 老毛係建國有功，成個共產黨當佢神咁拜，因為冇佢嘅戰略，根本就冇辦法打敗國民黨。 嗯， 所以佢個地位係不能動搖嘅，就算佢退居第二線都好，邊個敢喐佢啊？ 嗯， 劉少奇都唔敢喐佢。 嗯， 就算林彪，最終係俾佢逼到要叛變都好，都係自己撇啫嘛，佢都唔敢軍事政變啦，林彪都。 嗯。 是不是自己撇啫嘛都系。 咁第二个方案呢？ 第二个方案七千人大会举手 就 举落嚟扩大会议召开四中全会五中全会。 嗯。 扩大会议即系话扩大到参与会议嘅人去到其他嘅人嗰度然后一齐举手怼佢落嚟。即系用党内最大嘅共识。 呢个都系老共惯常拱人落台嘅方法啦。 系啦。 扩大会议。 但系你諗下啦佢反贪一手控制中纪委。第二诛杀晒所有有机会威胁佢嘅人。係咪汪洋係佢嘅人黄岐山係佢嘅人。你举手之后举边个上去你举咗落嚟举边个上去呢 所以党内而家嘅讲法就係都係鸡肋啦。即係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呢即係。 方案三就最有可能啦。 就係点呢 就係、是、习近平自我批判。然后换取一段时间。去平息黨內， 跟住真係掏光兩款， 同埋美國嘅壓力，然後拱出一個人物出嚟，大家喺黨裏面嘅元老的共識底下，呢個人慢慢接管呢個對外同埋經濟政策， 即係臨時政府咁樣， 係啦，就慢慢將佢升上， 慢慢升上。 你所講咧就係一個合理正常人就會咁做，不過咧我睇習近平咧就係非正常人物，即係嘅意思係咩啊？呢條友個 control freak 咧，你睇到佢嗰啲嘅各方面嘅行為咧，係完全咧係一種操控好強嘅人物，即係操控強好強，佢唔容易信任任何人。你所謂推出嗰個人，佢可以推出邊一個人？ 佢都冇曬接班人 啦，冇啦。 以前所有 potential 嗰啲都全部俾佢， 因為佢修憲之後，佢就自己做落去啦嘛。佢自己做落去第一步好簡單嘅啫，以前啲皇帝第一件事就梗係诛殺自己嘅太子先， 係咯， 自己個仔都係咁殺啦。因為個皇帝都六十幾個，太子都四十幾咯。咁佢用乜嘢太子黨結黨營私懟冧我㗎？即係經歷過元武門之變，所有皇帝都會擔心㗎嘛。 所以先殺個孫正才， 係啊，所有被匿埋接班人嘅，等於共毛澤東一樣啫嘛。劉少奇，跟住到林彪，咪逐個逐個香咯。所以我就係話喺呢種咁樣嘅模式共產黨最大嘅問題其實唔係因為佢發展經濟貪污 而根本佢係冇能力自我更新嘅，佢錯咗都好，佢只會一錯到底。民主政治幾撲街都好，撲街到一個地步佢可以換咗個人㗎嘛， 可以修正返， 佢可以修正返㗎嘛，係咪？譬如 Donald Trump 真係一條撲街啦，撲街到一個地步你可以修正到㗎嘛，但係共產黨呢種咁樣嘅政治體制呢係冇得修正，我覺得就係攬炒嘅啫。其實我唔覺得習近平係會自我批評之後願意將個權交俾國務院總理，或者交俾王岐山，或者交俾汪洋。 嗯， 我唔覺得佢會咁做。 唔係，咁亦都睇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佢都冇乜 potential candidates 噶啦，而家擺喺台面裏邊，即係話， 喂，即係等於民主黨班大佬啫 ，potential candidate 都俾你烹走曬咯。 你都 咁咪梗係民主黨嗰班都永續選舉啦。 咁咪所以有生活會咯，所以。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係嘛？超咗20分鐘咯，我哋都五千幾人啦。 多謝你囉。 聽日咩又有關咩？ 你啲 hater 又多咗喎。 我平時我哋同阿 Lance 就三千幾，同阿徐少華就四千幾。 即係我有一千嘅獨立聽眾。 我哋計過1195嘛。係 咩？係 啊。 Okay. 我今日好攰啊，我最後尾嗰陣時候已經有。 係咪？ 係啊。 因為撞衫啫，我諗係咪？心不在焉咁 樣。 唔想喺個熒光幕大家 我哋喺鏡頭面前擁抱下先嚟 咁又唔得話 嘻嘻喎俾人 話咁下次你哋應該就唔單止個西裝都係灰色西裝我覺得對膠鞋都會買灰色咁就係你估下真係 喂下次你嚟做節目之前影下今日套西裝 你唔好你影俾我 佢夾一夾大家一齊穿啫其實是吧即是等於 我。即是證明我同你的 taste 差不多。 咩講唔會點會呀點可能呀 即係都唔知邊個侮辱邊個。 係 呀。咁就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 Okay, 拜拜。 下個禮拜咪休息呀。 下個禮拜初一。 三十初一嚟休息呀應該係。 Okay, 過完年之後再見啦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好暴力的 喎、哦。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